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翻到嚟啦，大军阀啊，咁就呢两日咧就好難接受啊，係嘛？即係早排咧，即係其實係好悶噶嘛，香港嘅政局係嘛？即係原來風雨欲來就山門鬧係嘛？咁啊，琴日就阿劉曉波就離我哋而去啦，係嘛？咁呢個非常之沉重啦，呢、這個就咁我琴日都去咗嗰、那個呢一、這個悼念嘅現場嘅，咁啊見到阿仁哥係嘛？阿仁哥都係非常佢都非常之傷心咯，見佢樣都即係攬埋口面，成晚都。咁 唔識講， 係啊。咁我其實呢樣嘢其實大家都接受咗啦。其實就因為其實你諗下，你話拖成個幾兩個禮拜係嘛？你去到離樓，琴日離樓都離樓咗成半日大半日咁樣樣，最後尾都走咗啦咁樣樣。咁啊，而家嘅做法咧就係話當然啦，就要求啲家屬就極速簽紙啦，係嘛？就要求就盡快就火化，然之後咧就倒落大海。咁呢啲就名副其實咧，就唉，我唔想講話射落海啦，係嘛？咁但係就中共好驚嘅，係嘛？所有嘢都要 control 得非常之嚴實嘅，其實係。咁而家去到呢一步大家都關心啦，究竟樓下會點樣樣咧？係嘛？ 繼續軟禁兩三年咯，最少。最少 嗱，沈阳嗰边咧，今日就话有消息就传出嚟，佢哋就话即系官方公布就话咧，佢而家现况系自由嘅。 咁啊，梗系咁讲啦。 咁啊，讲啊，咁讲啦，即系，但系你系咪自由？其实我哋睇翻即系709律师，即系其实佢哋嗰啲处理嗰啲做法，你见到好明显。你咩李和平啊，系嘛嗰扎人，佢哋最扑街一样嘢咧，就唔系话净系捉你嗰律师，佢连你屋企人咧都高度咁样样监察埋。係嘛？甚至乎咧，就叫你要軟禁埋一家人軟禁。咁劉曉波呢種做法咧，其實你709大律師咧，即係嗰扎大爪部咧，其實已經做咗幾年。 唔係，咁你睇翻陳光誠當年嗰個嘅個案都係啦，係咪嘥咗好多千萬人民幣每年就係圍住一個陳光誠啫嘛？ 竟然鬥唔過一個盲嘅。 咁即係呢個係令我即係出乎意料嘅就係、是。一路都解釋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唔俾佢保外就醫咧？咁當然咧，事後梗係明白啦。就由佢宣布喺6月23日係咪呢個所謂嘅末期肝癌嗰刻開始咧，其實就已經係部署咗噶啦。因為如果你話事前係 check 唔到嘅，中國而家唔係自己好強大嘅咩？有乜理由咁簡單嘅醫學嘅驗？測驗都做唔到啊！你話全世界醫唔好呢個病就唔出奇，咁但係冇理由一早你唔會 check 到嘅，直至到6月23日先宣布係末期。其實呢一個時間已經係控制咗啦，明顯地係因為你控制咗呢個時間，唔想拖咁長。你諗下，6月23日到今日7月14日而家係咪？唔夠一個月。 其實最早是四月的時候已經要求話出國去即係去治療㗎啦，已經係嗰陣時話有。 點解佢唔俾你出國治療？後屘我諗通啦，即係我問咗兩個禮拜呢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一出國治療嘅時候，就佢第一佢會有機會係攞獎啦，攞翻個諾貝爾和平獎啦，就算幾唔健康都好都要去啦， 登到啦， 係咪？第二個問題就係你會出到去講。究竟在監獄裏面他怎樣治療的嘛？因為跟住你外國醫生就可以即係徹底檢查的嘛。不要講話救唔救得到住，係咪？再加上樓下有機會係繼續講，咁對他嚟講，佢梗係 control 嘅 damage 啦。 所以先6月13号话俾大家听佢帮我哋就医末期肝癌，而家时间系已经系后段，喺佢嘅预算同埋计算之内。咁你睇下呢个政权咩政权咯？即系你嗱呢、這个你就唔够西方嚟噶啦，西方就所谓每一个人嘅生命都系重要噶嘛，系嘛？睇人嘅价值最重要就系个生命啊嘛，除咗自由之外，系咪？即系 life， 我僆仔读哲学嘅时候 ，property 同埋呢一个嘅 freedom 啊嘛。我唔记得边个哲学家讲嘅，我就系记得呢三个 term 啫。西方就同你唔同嘅地方就系咁样。 啊！即系将人命，即系你话人 视为草芥咯。 尤其系佢，其实你就算系中国人都好，你唔好话西唔西方啦。中国人如果佢临死嗰一刻，我哋系非常之尊重佢嘅意愿嘅，佢嘅遗愿啊，嗰啲咁嘅嘢嘅。但系你而家唔系， 你变成一个政治工具 啊， 政治嘅计算。头先我咁讲啫嘛，个政治计算就系咁，系咪？点解一路宁愿让一步？做场戏出嚟俾你睇，话有外国医生得一个德国一个美国嘅过嚟，跟住就剪辑嗰啲片段，就话你哋已经做得好好嘅，喂礼貌上都会咁讲啊，大哥， 唔系好捻贱格嘅呢个系， 系嘛？好在德国够扑咋，德国领事馆一完咗之后话你根本系完全喺度扭曲紧我哋嘅医生嘅意见啊。喂，德國醫生都好似頭先你咁講嘅，就話你會尊重即係嗰個病人嗰個意願噶嘛？佢話佢想走啊嘛，呢、這個亦都係最好嘅治療嘅方法啊嘛，亦都可能會係咁唔通話你好渣，你翻去瞓覺啦咁樣啊？即係禮貌上啊，人哋一定會係咁講嘅，尤其是鬼佬係咪？ 唔係，我覺得即係呢件事即係發生咗之後咧，係令到人哋咧，即係其實係鄙視你。我連呢啲喂，下次我見到你咧，我話我真係慳翻，大佬，連呢啲客套説話都唔好講，大佬，即係俾佢咁樣攞嚟抽水，即係 前 途無論係。 我對於鐘祖康嗰本書嘅標題， 來生不做中國人。 我喺呢一次睇完劉曉波呢單 case 裏邊咧，我有啲感受喎。我平时冇乜嘅，即系我觉得佢呢个系哗众取宠嘅啫。今次我有，我坚有。 唔系而你睇翻， 喂你觉得自己丑啊？我嘅讲法就系我觉得我自己丑啊。我唔系话我想推呢个妆俾人，我唔系中国人啊，我系香港人，而系我有呢一个身份嘅认同都好啊，又好冇咧，我都觉得自己丑咯。喂，你点解政权会咁样去处理人？个问题咁，喂，仲有嗰个系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 唔系我最离谱，我见到咧， 喂，你唔好下下觉得呢一个西方嘅阴谋先，哇，你咁样分析问题， 啊、 你就好大镬 喎。你 西 方阴谋啊，你今日咧就系阿耿索，唔系即系呢个， 喂，西方阴谋，咁你唔该，而家好似当年呢个八国联军咁啦，系嘛，慈禧太后咁啦，向八个国家宣战啦，喂，你觉得呢个系西方嘅阴谋啊嘛？你算唔算钱啦？你够唔够胆？ 嗱，你听， 但系你又恰一个，恰一个，即系已经系即系临死嘅人。 你听下啊，呢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今日点样讲啦？即系其实佢死咗一日啦。咁佢啊呢个耿爽啊，呢个耿爽香港好熟悉噶啦。即系耿爽系边条友咧？即系呢个发言人咧，就系之前话咧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系冇实际意义嗰条友。咁佢今日讲咩咧？就系话啦， 英文好似叫 realistic implication 啊。我记得即系。鬼佬系咁嘢， 系啦。咁佢就话刘晓波离流嘅日子咧，就俾外国势力就政治化，佢哋利用刘晓波嘅病情，提升自己嘅形象同埋了妖魔化中国。佢哋对延长刘晓波嘅生命咧就不感兴趣。当中方医生尽其所能去拯救刘晓波嘅时候咧，佢哋仲高声要求将世垂危嘅病人移至海外。西方俾刘晓波光环，但系呢个唔会延续嘅。将诺贝尔奖俾佢，西方绑架咗刘晓波啊！赖户刘晓波系生在呢个中国嘅近代史中咧，系经历最快嘅经济增长嘅时期。佢咧就喺呢一个，不过佢喺西方嘅支持下，企图与中国主流社会对抗，这决定佢悲剧性嘅生命。喂，大佬啊！即系 喂，我先驳两个问题先啦。第一，边个想要魔化你啫？系你自己要魔化自己，大哥。 系啊。 系咪？喂，早早拎出去医治嘅话，难听啲讲，比拉多啦。我系比拉多啊， 即是当年判的呢个 耶稣。你仲可以咁讲嘛，是你医死咗佢啊，是你冇用啊，是咪如果留喺我度度，即是佢仲可以讲呢啲风凉话。 咁但我会质疑你，就係话你而家所谓嘅送，即係你话返人哋送佢死嘛。我而家质疑你啊，究竟点解你咁早都 check 唔到啊，你系咪医疗嘅科技咁渣，你最后 check 嘅时候竟然系末期啊。 有网友话黄环池都系咁扑街，佢都好扑街，佢就话即系呢啲，就话咩，唔系又咁讲咧，又系话咩外国势力，跟住就话啊，证明咧西方嘅思想咧系唔啱中国用嘅，系嘛，即系呢啲乜嘢，边谂到西方嘢啫？而家刘晓波讲嗰样嘢，零八宪章，全部都系揸住你嗰个中国宪法嚟讲噶。 咁你以后中国政府应该宣布你自己嘅立场。你认为呢个系诺贝尔和平奖，或者系呢个系西方嘅价值嗰一套嘢？以后宣布所有人唔好去攞啦。 唔系，同埋你话 文学奖你唔好攞，物理学奖你唔好攞，你唔好嗰啲人攞完之后咧咩？嗰阵时候李政道系嘛，定系呢个杨振宁嗰啲系咁咧，作为上宾招待噶嘛，即系佢嚟过桥噶嘛。咁你以后嗰啲你唔好攞啦，你宣布 你咪搞翻你孔子和平奖咯，系嘛？即系你 唔系孔子物理学奖都得噶， 系啊，都得噶。 孔子化学奖都得噶，医学奖都得噶噃。 虽然孔子佢系，我谂佢都未必知道。 喂，你认为呢个系个西方嘅阴谋啊嘛？今次可以用和平奖嘅方法，即系下次可以用医学奖噶，可以用文学奖噶。 嗯。 喂，刘晓波攞完之后啊，都有一个我唔记得叫咩名啦，我都唔系好熟嗰啲文学，未有有个文学嘅人咪攞个诺贝尔奖嘅中国人，咁你唔捻好攞去攞啦？咪西方嗰啲嘢嚟噶嘛？高行健咧，当日佢就孖到佢飞起嘅。另外一条友唔知两个字嗰个名，嗰条咁嘅阿叔嗰个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嗰、那个。是嗎？那個是成日寫老共好的東西嘛。咁你又攞，你認為呢個是西方的產物嘛，呢個是西方的陰謀嘛。因為用你的角度我解釋到你的成個邏輯是什麼，由他寫零八憲章，他寫的內容其實基本上是一些普世價值，西方的一個政治制度的東 西。不是，他不是普世價值的，他說都是講返他中國 憲法。咁有一些是牽涉入去這個所謂的中國國情裏面的東西囉，即是在中國的現實裏面，但是他成套框架都是西方講的那套東西嘛，自由。民主因为结束了党专政嘛，即是说有竞争的选举啦，保障言论自由啊，性性那些东西，联邦制那些是不是西方啊？好啦，由他写这篇嘢开始，你已经是扣了他帽子的啦，所以你先判他十一年而已，只是写一篇这样的东西。阿哥，我们不是锁了很多城市人都坐紧监，叫死那一刻都，屌，如果我要这样出事的话。 你不是这些东西，其实你对于可。你香港好多，即系我谂相信咧，好多所谓即系勇武派啊，同本土派，即系如果你讲个内容出嚟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好不屑噶啦，系嘛？你哀求佢做咩啫？啊，你即系赋予佢合法性，系嘛？喂，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佢运你坐监，喂，唔轮到你话佢合唔合法噶嘛？大佬，佢塔你妈嘢嗰时， 我几时哀求佢啫？我系抗议佢啊，大哥， 啊、 我系抗议紧老共。是剝奪人的言論自由啊，即使這個是不是中國人都好啦，不過你醜就醜在什麼呢，是這麼久以來的諾貝爾和平獎沒有一個人是空凳的，沒有一個人最後是拿不到的，是在他生前裡面，喂，這下東西你先醜啊，大哥， 唉，就等於呢，即其實呢， 喂，你說這個是西方的陰謀，喂，是恥辱啊，你自己的，你自己恥辱啊！你知唔捻知丑啊？嗱，直接啲讲就 系，系唔捻知丑呢个。其实呢啲嘢咧，佢对你唔系话对国内啊，即系你，我觉得即系你嗰啲而家咧，对中国采取紧一种衰政政策嘅一啲国家啊，即系其实讲真，我德国其实已经，我谂好多人都会觉得有啲意外嘅，其实系，即系如果你话以前啦，即系嗰啲总理嘅话咧，都未必会咁样做，系嘛？即系。因为其实佢哋即系个双边贸易都几高噶嘛，其实系。咁你英国系嘛？你有文翠山，你敢唔敢夹呢个习大大啊？ 暗春咗咯， 暗春嘅其实系。你而家你特朗普都系嘅。喂，特朗普系最捻垃圾，屌你老尾！ 喂，你更加凸显到点解我哋觉得即系呢个默克尔咁坚、嗯？喂，其实老实讲，一年到之前叙利亚难民嗰件事里边，佢已经系成个欧盟里边带头，即系最能够系贴近。即系西方價值嘅一個人，嗱嗰下我已經好欣賞佢，係嘛？即係話我哋德國收先， 我哋做一个好嘅榜样，我哋作为欧盟嘅成员，其实就逼其他欧盟成员接啫嘛，系咪？ 唔系，所以其实嗱， 同样道理，今次你喺刘晓波嘅事件上边，喂，你真系不得不佩服佢。 系， 喂，老实讲，佢系即系德国嘅基督教民主党，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极右翼嘅，极右翼嘅系点嘅人咧？就系、是、反移民啊嘛，系咪？都系顾咗自己，即系德国优先噶啦。喂，今次反而你英美两个地方以前是雄霸全世界，成为输出你的西方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摇篮。今次襟若寒蝉。 阿土伯，即是 你就看特朗普刚才你想讲的。我昨天在分析的时候，即是尝试用一些理性的因为太过即失落啊，太过即悲愤啊，就唯有用理性分析啊。喂，如果你相对，如果奥巴马他一定会在个不开例行记者招待会都特登冲出来为这个问题逼你老公。我估多数会，即使到奥巴马之前的部署会，克林顿更加会，个个都会，是唯独是特朗普只是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是这样已经 up 下。 唔系特朗普最 喂，咁你嘅 level 争几远咧？你对中国嘅压力系少咗几多咧？如果你美国总统行出嚟开个新闻发布会或者记者招待会，特别为咗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刘晓波系肯出声嘅话，争好远。 特朗普最契弟嗰嘢咧，就系、是、佢开 G20 峰会之前，佢自己系仲喺 Twitter 嗰度咧。就下打喊打喊杀嘅就话，哎，你同北韩系咪又做多咗生意咯？系嘛？喂，你原本又话同我即系合作无间嘅，又话点样针对北韩嘅，又话点样制裁佢嘅，点解反而做多咗生意，做多咗四成嘅？我哋见到呢个习近平嗰只鹌鹑咁样，又话即系感谢佢嘅努力。哇！屌你敢怒不敢言，咁契弟嘅咁垃圾。 所以你睇到即系成个西方世界，今次默克尔点解系咁突出咧？就系你英美都变咗鹌鹑啊嘛。英美都当忘记一件事嘛，为咗做生意嘛，系咪？为咗呢一个即系要讨好老共嘛，所以大家要喺呢个前设里边嗱，确实共产党咧对而家自己越嚟越有信心，所以佢第一次每周新闻发布会，即系中国外交即系呢个发言人咧，亦都系嗰条友啦，叫咩话？耿爽啊，佢咪讲咯。佢话唔代表之前嗰啲系先例啊嘛，你记唔记得佢第一个答法啊嘛？我都觉得奇怪，喂。我哋个阿乔文就系以往你唔系有病啊，你都当佢保外就医噶啦。你嗰阵时候黄君韬啊、黄丹啊嗰啲全部博懵都系咁噶，都系咁做噶。点今次你反而调翻转头你唔系咧？喂，呢、這个我完全我系违反常理。后屘我谂到啦，就系、是、其实而家呢个政权咧，系真系由呢一个嘅好自卑变成自大，跟住变成自负啊嘛！ 呢个咪就系暴发户嘅心态咯，系嘛？你而家你习大大，其实讲真，你又话自己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嗰种自信咧，其实系冇内涵、冇 content 嘅。咁佢亦都有，咁佢所讲嗰样嘢，即系你无论系即系你大国之嘅关系，佢就话咩新型大国关系啊嘛，不干涉别国内政啊，不结盟啊，不搞对抗呢咁嘅嘢，即系话。屌你老尾，大家点样闩埋门打狗咧？系你哋自己嘅事，我唔好管你嘅，你亦都唔好管我嘅，系嘛？我哋自己大佬之间咧，握手做生意，齐齐发达就算啦。 咁取消咗个联合国佢咯。对于联合国嗰啲咩宪章里边所讲嘅价值，同埋所有国家应该遵守嘅规则，大家都系各自为政咯。 你唔净止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嘅，中英联合声明当然我哋会觉得好痛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其实中国亦都系呢个国际人权即系公约国嘅一个签署国嚟噶嘛，系嘛？即系佢而家佢讲嗰啲嘢全部都系违反晒噶。咁就算佢而家同你讲吓 G20 峰会嗰度同你讲啊，佢会咧即系嗱。特朗普佢唔遵守呢个减排协议唔紧要系嘛，我哋会做到足嘅系嘛，咁样嚟抽人哋水，喂你算够数啦，你系冇捻信用噶啦，其实系我唔知边个同我讲话咩，唉，即系中国咧就好好嘅，对住自己有咧，即系讲嗰啲嘢就唔捻算数，对住外国讲啲嘢咧，哇就做到足嘅，系唔系啊？讲真，系唔系啊？我非常之怀疑、啊，大佬。 唔系佢嘅意思就系咁，佢话咧即系对自己人。的所謂協議呢就可以是不算數 相對啫，這個相 對 啦。對 內面的一些協議呢就可以算數。那你 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对内的嘛。 啊、 你 at 得我食、 嗯、 你吹得我胀是不是那就照做咯。 嗯、 即照违反我所谓照做的意思是。喂所以 你叫我們即是看回刘晓波这件 case。老共呢的策略呢亦都第二样嘢就係快刀斩乱麻。 嗯。 两三个礼拜。第一係做咗期望管理。 嗯。 末期癌症㗎嘛。 嗯。 咁你哋正如我嗰陣时候都估计大镬你一末期癌症嘅时候係拖唔到好耐嘅。 係呀、 啊。啱唔啱啊呢个係此其一。第二就係你两三个礼拜里面呢大家已经係完全对佢嘅死讯呢是不会有任何的怀疑或者是突然间很 extental,、 嗯、 很惊吓的。因为大家已经是做了心理准备了嘛。 即是当了软着陆咯有软着陆的心理准备咯。 同埋你这么短时间里面呢你是酝酿不到一个运动出来的。如果你说他最初期的时候你一定是可以酝酿到一个运动嘛。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就是出保外就医就麻烦你出国了。 而你老公。 跟着你的 consequence 很严重对他来讲。那今次呢佢嗰个政治嘅计算，包括喺日期，包括一个件事里面嘅期望管理咧，证明佢系进步咗、 嗯。 老共玩呢一个嘅国际政治，同埋喺本土里面嘅政治咧，佢系将嗰个伤害咧 ，damage control 咧，系减到最低。嗱、 嗯， 我分析呢一样嘢就系、是，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嘅对手，而家系识玩呢啲市桥。 嗯 最污糟邋遢的嘢，而家佢玩晒出嚟啊！你从刘晓波呢件事已经睇到啦。嗱，而家佢跟住控制系咩咧？国际舆论 ，OK， 大家发表完声明，可能第二日已经唔记得噶啦。有几多少人系会继续为呢件事继续发酵落去？其实佢控制埋噶啦，都估到，就算喺香港都好啦。支联会去完听晚七点钟，即系喺花园行去中联办，跟住你点 follow 你最多就打可唔可以唔好再远咁留下要求释放留下嘅啫。係咁多㗎啦。嗱佢全部喺佢盘棋里面呢嘅计算里面嘅嘢嚟嘅。 嗯。 喂呢、這个政权唔單止係无耻喎而佢係叻咗喎。 嗯。 佢比以前过去嘅日子喺八九民运之后佢係定咗好多。我嘅分析就係话你需要理解你对手的盘算、部署、计划，同埋佢简单啲讲就系佢阴谋。 唔系，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同呢个中共，即系中央咧，佢哋日思夜想嗰样嘢，其实头号最 top priority 咧，唔系话经济发展，其实佢哋最 top priority 嘅 agenda 咧， 保自己政权 系啦。呢、這个其实咧就同呢一个金正恩嘅谂法系如出一辙嘅。国家经济慢少少唔紧要。 都是我的工具嚟 嘅，即系就算慢，都唔可以损害到政权。即系你见到而家你话所谓嘅中国宪法嚟讲，话你话四大即系四大坚持，其中一点就系话，喂，永远坚持从共产党嘅领导。但系共产党嘅越领导咧，即系其实呢一个系永远国家嘅一个毒瘤嚟。呢、這个国家嘅毒瘤，佢可以阻碍你所有嘅公民权嘅发展。是嗎？喂你甚至乎其實你而家佢哋講經濟都係㗎。喂經濟你點樣發展其實都係國企嘅發達咋嘛。流到幾多落人民度呢是嗎？喂你正正就係因為而家大陸佢點樣放水出嚟呀你嗰啲中小企都借唔撚到㗎。 不過咁即係話說回來我哋從即係好悲觀嘅角度去分析個政治形勢呢要提醒老共你自己一樣嘢。你嗰啲矛盾呢係會累積的。你嗰啲憤恨呢是会累积， 都会累积噶。 你唔好以为逐单逐单喺度拆嘅时候，诶赢呢单又赢，第三单又赢，加埋三单、第四、第五、第六嘅时候，你一铺过你玩完。喂，个矛盾累积，个冲突系累积，个愤恨系累积嘅时候，你就一嘢就爆破啦！你 同埋即系呢个世界就花无百日红嘅，其实就 即系你做好人，你做一次。唔够嘅，你要做两次、三次，跟住你俾好多人睇到，或者喺累积个过程里边觉得，啊，你真系一个好人，咁先得噶嘛，系咪？唔系，而家你突然间做咗坏人，突然间做咗好人，其实冇用噶。而家你不断做坏人嘅时候，每单拆开嚟讲，你系 OK 嘅，你系过到关嘅， 你是解決到即係保住自己政治權力的一種嘅手段咧，係謀略成功 的。咪正因為 第一單去第二單、第三單、第四單的時候，你係一鋪你輸清楚。 咪正因為咁啊，其實我哋要更加好記性。亦都唔係話政治係提醒我哋，即係中共嗰個真面目係如何，亦都要提醒經常落嚟香港嘅大陸人呢、這個中共嘅真面目係如何，係嘛？即係呢一個其實係香港嘅責任嚟嘅，係嘛？即係你香港難得你話得天獨厚，係嘛？即係你一國兩制，我哋即係已經冇話高度自治啦，但係起碼我哋資訊上面係自由啲，呢、這、一個係香港嘅責任嚟嘅，其實係，咪更何況我哋自己本身都係面對同一個。即是一个这样的共同威胁啦。 共同的对手。 是啊。即是我见到就是这个其实很惨。即是我见到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其实我记得原来其实他最近其实他这个刘霞其实出本摄影集的其实是。那么亦都有些人跟他即是写罪啦是吧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即係大家雖然你話你喺咁樣嘅情況下生活係嘛，即係佢哋彼此間嘅愛，其實佢哋嗰種愛其實好難得嘅喎，講真的。即係如果喂你個腦係嘛，喂又坐監又剩，喂九成到你都撇咗佢啦，係嘛？ 因為愛人同志啊嘛。 咁但係就 即係佢會認同你嘅意識形態，認同你嘅工作先同你結婚嘅。 嚇、 啊！佢都係第二春嚟㗎啦，阿劉霞係啊，劉曉波嚇。之前那個就可能是正如你說的問題啦，就可能是已經走了的了， 是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做到咯，這件事是。那我覺得就香港人欠缺的就是，其實我覺得要爭取中國的民主不是政治是大陸的事，這個當然也都是香港的事啦。 不是很簡單的道理的，是一句總結的，就你連少少都不做、你就一定沒有希望。你做少少唔好话你自己 pay 咗个 part，pay 咗个 role， 能够促进嗰个过程讲得咁大伟大啦，但你做少少，你仲有希望。喂，呢、這个就系关键啦。而家个问题就系佢杀到埋身噶啦，你开始冇感觉啦嘛，你开始灰心丧志啦嘛，你觉得呢个世界系不能够因为你嘅存在、你嘅行动、你嘅路线系改变噶嘛？咁你咪玩完咯。咁你真係玩完㗎啦。即係如果你係用呢種嘅態度，或者你用咁嘅問題嘅分析嘅方法嘅話，就所以中國嘅嘢唔關我事，咁你又以為可以即係掩耳盜鈴，嗰樣嘢一樣係存在喺你身邊嘅。好啦，時間差唔多，轉頭返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